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决定付出我的心，能不能有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hank you.